房专家，房天下，房点 com 提醒您，现在时间18点整。 房天下， 业主委托房天下卖房，成交快，价格优，购房者委托房天下买房，佣金只收1.5%，1.5%。 买房卖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99，全方位保护您的爱车，让您出行无忧。汽车都需要定期保养维护，斯图加特保养安全、专业、高效，年终特惠免工时费哦。在这个寒冷冬季，万物都需要温暖阳光，而您的爱车需要斯图加特。热线电话400-070-8889。 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6030-7779。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今年开吉利，今年更吉利！吉利汽车恭祝全国500万车主新春快乐，100万销量品质见证，新春特惠购，抢现车，抢年货，抢红包，购车补税送大礼。详询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8030-8588。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 房天下房点 com。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情和意，那是我内心中去，我心里埋藏着小秘密，从没有再提起。这秘密写在我心底，永远变成回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匆匆地与你相遇，对你有无限依恋，那真是我的秘密。 北京时间18:03，感谢各位能够继续的将频率停留在这里，这里是慢生活房产风向标，我现在啊是在风光旖旎的海南，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直播节目啊，看一看窗外，现在这边还是阳光灿烂哈、啊，还没有天黑下来。那不知道北京此刻的天气怎么样？看一下天气预报呢，此刻说只有3度，我这边是25度。欢迎大家来海南做客，也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来自于海南临高流金岁月楼盘的叶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有好多好多朋友来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哈、啊，也有很多朋友呢。来咨询了一些有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像这位朋友呢说70平的多吗？各种各样的户型我们这边都有，还有琪琪说有房子的图片吗？当然有，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打电话来进咨询也是可以的，在朋友圈里边我们就有楼盘的一些相关介绍，还有实地实景的一些图片来给大家参考，大家也可以来看哈。 同时的话呢，我们在周末呢有一个海南的看房团，大家呢如果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周末利用周末的这点时间来到海南晒晒太阳，享受一下新鲜的空气，同时呢看一看自己未来在海南这个家的样子呢，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系。叶经理已经说了哈，那所有呢来到海南来看楼盘的朋友呢，流金岁月呢是管大家吃和住的，对吧，叶经理？ 是这样子情况。如果大家通过直播间这个， 通过我们的节目， 通过直播这个节目过来的话，我们会给一个节目一定的支持。 对，一定要支持我们呀！这么多朋友从北京过来， 过来的话，我们大概是这样的，刚才说了政策，就是过来如果购房以后呢，我们一般会减一个机票2000块钱的 机票，就报销机票， 报销个机票2000元机票，然后你吃住正常情况下是3天2晚的话，我们这边去支持咱们节目组这边的这个鼎力支持吧。 对，就是管咱们3天2晚的这个食宿。 是的。 对，而且的话呢，交通也当然也要管哈。 是的。 把大家呢从美兰机场接到咱们的楼盘，那同时的话呢，也要给我们安排一些有意思的一些旅游的项目。 是的，这个回头我们参考一个安排一个路线出来的话，这样的话方便大家来参考一下。 对，我们会在朋友圈里边来发的啊。所有呢咨询打进我们的电话来进咨询报名的听友呢，我们也会给大家详细的解答。同时呢，作为回馈哈，我们慢生活895，我们也跟相关的厂商联系了一下，就是所有在海南置业的朋友，我们都会给大家送家电啊，送家电。好，那现在呢就可以来进行咨询了。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同时呢，大家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来进行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电话、手机、微信同号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很好记哈，1717就要去要去，9191就要，18417179191。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楼盘吧，因为很多朋友呢都非常关心这个楼盘还有价格。那刚才说到了，咱们这个价格大概是从4000多，开始。 是的，我们现在海南的小户型都非常稀缺。 对， 为海南它最近出台的政策，现在很多地方的小户60平米以下基本上没有了，都是60平米以上的。但是呢，我们项目的话，就是因为有稀缺性，所以才好卖。我们的60平米以下的还有。 60平米以下的这个小户型还有。 对， 那60平米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房子大概能做什么用。但是其实60平米的这个小户型在咱们的微信上已经发过了哈，那在咱们的朋友圈里边是可以看得到这个小户型，就实地实景咱们样板间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样子呢，是可以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看到的。 可以，对， 对，大家加一下微信可以看一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就60平米左右的这个小户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刚才说，我们价格的小户型的价格大概在4800到5000之间，一房一价嘛。楼层差嘛。 对，还有不同的楼层它价格可能会有些差距，那大概是在4800到5200之间。 是的。 对，那这个房子是几房呢？ 像44平的话是个开间，但是呢，这个开间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看一下朋友圈那个44平的户型。44平的户型的话，可能就是说它的最大优点是它的厨房是独立性厨房，它不是开放式厨房啊， 是独立厨房，它不是开放厨房的。 对，然后它可以做天然气浴户。 就有天然气已经是入户了。 对，天然气浴户，然后还有最大一个优点就是什么？它的阳台很大，阳台完全可以做成卧室。 多少平？ 阳台的话加起来的话大概有8个平方这样。 有8个平方的一个阳台。对，这个如果是你要封闭的话，它其实也可以成为一个小卧室，没问题。 是这个等验收以后才能封闭，要不然的话验收通不过。 对，这个但是说是也是我们的一个小福利哈，就是说现在可能就政府的话就是严格限制60平米以下的这个小户型了，但是在咱们这儿还有。 是的。然后我们还有52平。 52平 别看可能你们觉得面积小，但其实上52平我很多都非常畅销，它是一房可以变成2房。刚才说52平它有独立的，它是独立的厨房，然后呢它的卧室又是独立的，然后它那个阳台，它阳台也差不多有8个平米，阳台那个也可以用来改成个房间。有时候临时有，因为我们这里就是旅游度假的， 对， 阳台 不是长期居住， 价格也比较低，20多万。然后这个52平的阳台也可以做成个卧室，这样 的话，临时有客人来斟酌的话，它可以变成两房。 对，是刚才您说了20多万，我心里边颤了一下，买到房子20多万，就其实我们真的可以跟大家来算笔账哈，那就是说拿这个44平米的这个房子，咱们做个举例，就说它下来的话大概是多少钱呢？44平米这个， 如果按44平米，如果按5000算的话，那的话就是22万就可以完全拿下来， 22万就可以拿下来。 对，有时候搞优惠的话，可能我们还可 还更便宜一些， 还有可能21万啊，可以拿下。 对，我们的电台听众一定要搞优惠，一定要特别便宜哈。嗯，我们在这个周的话呢，是主要是跟大家来介绍咱们流金岁月这个盘，同时的话呢，我们也要给到大家的就是最优惠的价格，就现在这个价格，因为刚过完年嘛，可能很多朋友呢刚刚回到工作岗位，那就是现在的话可能还在停留在度假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心情哈，所以的话呢，大家在这个时间不妨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来到海南晒晒太阳，放松一下心情，顺便再看看咱们的楼盘。我们给大家的优惠呢，就是您过来，咱们的流金岁月管吃管住管机票，咱们慢生活895呢给您发家电，就是如果您置业的话呢，就给您送家电。您刚才说到的44平米的话，大概是22万就可以拿下。 是的，是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52平米呢？ 52平米，如果我如果按5000块钱来算的话，五十二平米的话 不到30， 也是26万左右， 26万左右就52平米，52平米的话就是 一居，可以变两居， 对，它是有一房一厅， 对对 对，独立的厨房， 独立厨房，独立卫生间，都是独立的， 天然气入户的，没问题。 就我们不管我们的什么户型，都是天然气入户。 对，而且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小区的环境啊，非常优美，有游泳池。 泳池、温泉泡池，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有温泉，你刚才说到了有温泉。 温泉，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主要卖点，因为这是只是一些相应配套。其实我们最主要卖点都不是这些，我们最主要卖点是我们沿着一个江，叫做文澜江，是整个临高的母亲河，贯穿了整个临高。但是唯一一个大盘就是我们能在江边拿的地，整个拿不了地，因为当时话我们做公益活动才政府才给我们批，这是最关键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 就是有水系，其实用咱北京人的话说哈，就是有水系，而且 有山有水，有山有水， 对，有山有水。而且呢，大家可以就是加微信，您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地理位置哈，就是正好文澜江在这个地方拐了个弯， 对， 所以的话呢，就是腰带水哈，咱们就说北京话说就腰带水，所以这块呢就还是非常的值得居住的，很适合居住。 离江边对面的话，隔了一条街就是一个原始的植被，天然的氧吧，从楼上看上去看到一片森林化，也是非常好， 一片绿色， 一片绿色， 对， 就是相当于有山有水， 有江景， 有江景。 那好，那我们一般在北京买房的话，我们还要考虑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海景。这个地方离海大概有多远？ 哦，对，我们离海的话很近，就是3.8公里， 3公里多， 3.8公里，因为可能不近不远。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政府就在我们斜对面，政府这个行政中心就在我们斜对面，这是800米的距离，都非常方便。然后医院就在我当地最好的医院人民医院，但我们是离我们是只有500米的距离。然后学校的话，西南大学附属中学也好，还是实验学校，都离我就在我们的这个900米之上，离我们距离是吧？我们都知道一个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学校、医院， 离不开这些配套。 对， 如果生活在荒地里边的话，那就不叫生活。但是你一定是要有社交的，生活比较便利的这样的楼盘呢，才值得你去居住。对吧？虽然是度假，但是我们也希望度假的时候也能够方便一点，心情也会好嘛。 是的，其实呢，我们这个楼盘是把临高两大巨大的公园分开的，我们项目就是在两个公园中间， 在公园中安家。 在公园安家。 这两个公园的话，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来过哈，我们来跟大家描述一下。因为我去过临高，我知道一个很大的公园就是牌坊公园。这个大家可能在百度上搜索一下临高的话，你可以比较直观的认识。那这牌坊公园可能也就是临高比较有典型、比较有象征性的一个地标了。 是的，这个牌坊公园上它是由87座牌坊组成，1.5公里。 87座牌坊，1.5公里。 对，1.5公里。 那它整个占地有多大？ 整个占地面积的话是号称亚洲最大的公园，2900多亩， 将近3000亩。 对，它分几期开发，现在一期的话只是建那个牌坊。 对，但是它后续还会有，那就相当于咱们这楼盘就坐落在这个公园当中。 是的，是的。 对，离这个临高的这个行政中心就只有800米的距离。 对，因为牌坊对面正好是行政中心。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楼盘。好，那我们还是要跟大家重复一下哈，就是如果大家呢希望能够身临其境的来看看这个房产的话呢，没有关系哈，我们给大家招待了哈，周末呢您就可以过来，我们周末呢有一个海岛慢生活的看房团就可以过来，现在您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位于海南临高的流金岁月这个盘，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来搜索一下。那现在呢给大家一个很大的优惠，就是您过来看房的话呢，我们开发商啊流金岁月管吃管住，然后呢管接送哈，管交通，同时的话呢慢生活895，如果是您在海南置业了安家了，我们慢生活呢给您送一件家电。好，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的，大家呢可以来进行相关的咨询，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好，这个出发呢大概就是在这个周末哈，大家呢详细情况可以来进行咨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 未来拥有和拥有未来只有一步之遥，奥迪 A4 尊享零利率低首付天融购车方案，快速审批，祝您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情请垂询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0106173788888。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了，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2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了，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2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雾霾，雾霾太可怕了， 快安装华汇家新风空气净化系统啊，不开窗换气，除雾霾各种有害气体。 华汇家，回家的感觉真好。 京东苏宁等各大网站有售，凡99听众订购还有好礼相送，请加微信号华汇家新风系统首字母。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一年一年，生命要过去。 想等着你。 北京时间18:21，也要感谢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也要感谢大家发过来的微信还有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还在做节目，那咨询的朋友呢非常多，也抱歉让大家久等了，在这里要深深的表示我们的歉意。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找一些问题来回答了。那像以斯贴呢说，为什么看不到以前的照片？因为今天节目是我们2017年慢生活房产风向标的第一期节目。还有呢，有朋友问哈，是不是大产权？那我们来请叶经理解释一下，咱们这房子是大产权吗？ 肯定，首先肯定说这房子肯定是大产权， 对，要不然不能卖， 要不然不能卖，也不能过户，因为我们公司也是恒泰集团，倾力打造的一个项目， 对，是大公司，对，所以呢，咱们这个房子哈是70年产权，没有问题的，是大产权，一定是的， 一定是，非常肯定是， 对，要不然的话呢，刚才叶经理还说到了，就是目前呢，可能政府就是相关的政策就是60平米以下的房子是不允许再新建了哈， 对，是的， 对，所以的话呢，像咱们现在目前呢还有这个小户型的房子，目前呢卖的还是非常的火，那咱们的库存大概有多少套左右呢？ 咱们因为我们的库存还是蛮多，因为我们的占地太大了，在城区来说350亩应该是比较大，因为就在 很大的一个盘， 很大的盘，因为就在行政中心对面，应该原则上是不给拿那么大的地的， 对， 但是我们拿到，而且我们是整个一块是统一包建上去的， 而且旁边有一个将近3000亩的公园， 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是，还有像这位朋友呢说气温怎么样哈，是不是临高会不会比海口冷？那我们要说一下，海口可能是全海南岛最冷的地方。 对，就是你说的对，海口应该说是整个海南和相对来说比较潮，比较最潮的一个地方。临高的它的温度比海口话每平均的话每年的话比它海口高2到3度。 临高大概是会比海口要高 2到3度。 对，因为它是在海南岛的西部哈，可能很多外地的朋友不太知道，就是海南岛的话呢，就是北部和东部哈，东北部是比较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比较潮湿，下雨会比较多，尤其是在冬天它也会下雨。但是呢，海南岛的西部呢是一直都是阳光灿烂的。 是的，这个可能跟那个赤道跟所属的赤道的位置有点关系。 对， 再加上的话，北部那边东北部那边的话，主要是可能是靠近南海那边嘛。南海那边我不知道，可能是吹的风可能不太一样。 对， 因为我们这西部这边 是北部湾， 是北部湾这边的话，靠近越南、靠近广西、广东这边的话，它靠近内地这边的话，所以说很多风啊还是什么东西吹不到这边的。 对，这边相对来说就是不是那么潮， 对， 而且呢阳光会更好一些。 是， 其实海南是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啊，它是北纬18度，正好是热带和亚热带的交界的一个地方。 对的，主持人你说的对，就亚热带跟热带的交界处，然后呢最重要 每年台风都是在东部湾东海岸那边登陆的， 都是在东部登陆、嗯、 然后我们在北部的一点都感受不到， 对， 只是下雨点雨而已，其他的完全一点影响都没有。 对，是，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呢，可能如果是您比较喜欢享受阳光，或者是您觉得可能气温会干燥一些会比较好的话呢，可能您还是选择西部可能会比较适合。因为作为交通来说，很多朋友呢会顾虑哈，就是说西部的交通会不会不方便，但其实大家没有不必要有这个顾虑，因为海南岛是环岛高速，环岛高铁就是您到海口是交通最方便的地方嘛，海口是交通的枢纽嘛，不管是就是机场也好，但是这是肯定是一个枢纽，那您到海口的距离其实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环岛。对， 是的，主持人，是的。 嗯，还有我听说一个很有诱惑力的，就是将来的跨海大桥有可能就是从临高。 对，已经在国务院立项了这个事情，它是在那个临高跟那个澄迈的交界处这边， 嗯嗯， 就是在那个道伦角这边。 对，其实如果是熟悉历史的朋友呢，应该是知道，就海南岛的解放啊，渡海作战就是从临高角登陆的，所以临高角这个地方呢，天生呢就是比较离内地可能是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就比较好登陆的一个地方。 对，这只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怎么说呢，临高角就是解放海南岛确实是从临高那边登陆，在临高角那边登陆的，这是解放第一站、嗯、然后呢刚才说了为什么是说在临高角呢，因为刚才说了它是离内地比较近，最重要的是什么，它的那个临高角它整个海岸线整个海滩上的前两百米都是前两百米不到一米五，很适合登陆作战。 对， 所以说选择临高角登陆解放海南就是这样、 嗯、是浅滩， 浅滩，所以说您到那边的话，您可以去那个前两百米可以是天然的天然的沐浴，你可以去那游 泳场， 浴场， 对， 前两百米可你可以随便游泳，没有暗流，很适合， 很平缓的， 真的很好。 然后呢，还有这位朋友哈，说是可以首付吗？当然是可以的，咱们还是可以贷款的嘛，因为是 可以。 嗯，对，这个相关的一些像这个首付啊，还有贷款的情况，按揭的情况呢，大家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哈。那现在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海南临高的流金岁月这个盘。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说到了44平米还有52平米这两个户型，那还是会有一些很多朋友哈，会关注稍微大一点的，像刚才我朋友问到有没有70平的，我们来跟大家继续介绍这个户型好了。 好的，正好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那个71.55的这个71、 哦、太准了哈，他想要70的，那正好咱们是71.55， 71.55的、嗯、这个户型就是说卧室客厅都比较大， 嗯、 很适合。方方正正，我们的户型所有都是方方正正，明厨明卫的。 对，其实我能够看到咱们这个图片哈、啊，就咱们这个房呢很板正，用咱们这话说很板正、哎，而且呢正好前面呢就面向海的方向，就是不是在咱们比较高层上，其实都可以看到海。 不能，为什么？就是说你要看到海的话，毕竟是还有其他楼盘挡着你的，因为我们的楼层不高，才十多层，其他楼盘建了20多层都挡住了。 对，咱们这个楼层其实不是特别的高哈。 十多层，人家其他楼盘建20多层都挡住你的视野了。 嗯，对，还有朋友呢，像小军问说房屋性质，那房屋性质那当然就大产权的了，就普通的商品房嘛。 对，商品房大产权，只要您的自身的条件符合这个银行的贷款，我们都支持贷款。 嗯，对，是因为它就跟咱们在北京买的普通商品房是一 样 的， 一模一样， 对对， 只要你符合条件都可以。 对，好，那我们来说一下咱们那个70多平米的，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很板正哈，是两房。 是两房。 两房，那厨房的话是独立厨房还是开放厨房？ 厨房是独立性厨房，厨房后还带个生活阳台，可以放个 洗衣机啊，类似这些。 对，然后这个它的客厅跟那个餐厅是连在一块的，它那个阳台也比较大，阳台大概的话也有8个平米这样。 就基本上咱们的阳台都能保证在8个平米左右。 对， 嗯，8个平米其实真的还是蛮大的。 对，然后主卧是带个大飘窗。 哦，主卧还带一个大飘窗。 主卧带大飘窗。 嗯，对。那像相关的一些户型的情况啊，大家呢都可以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这个呢，在我们的微信朋友圈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户型还有小区实景的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拍的照哈、啊。咱们的前方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到咱们小区去实地给大家拍的照。这个微信呢是咱们慢生活房产风向标的微信。电话呢也是咱们电台慢生活房产风向标的电话，大家可以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号码呢请大家记好了，是18417171 91-91-184-171791-91-184-1717咱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临高的流金岁月这个楼盘，这个楼盘目前的均价价格呢，大概介乎于4800到5200左右。 是的， 这个户型的话呢，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是有44平米，还有52平米，还有像刚才说的71.55平米这三个户型。 是的，在这里想跟北京观众朋友说，现在临高它是属于一个价格跟价值的洼地，要买能赶紧出手，因为据我们所了解，这个各个开发商各个准备联手提高整个临高的房价了，所以你们买要是赶紧趁早买吧。 房子肯定是会升值的哈，因为2016年的时候刚开通西线的高铁嘛，所以它现在也是在一个升值的上升期。对，好，那下面呢又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也要提醒大家现在呢添加微信或者是拨打咨询电话，大家可以来预定咱们在这个周末的海南看房团。那所有呢来到海南的我们895或者是959的听友呢，咱们的流金岁月啊招待大家吃和住，这个是没问题，吃住行都给大家服务到位。同时呢咱们的慢生活895还有好音乐959对所有置业的我们的听友呢都会回馈给您家电，那请大家来添加微信或是拨打电话进行报名，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长安 CX707 家用大七座 SUV 豪情上市，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备爱信 6AT 黄金动力组合，交1000抵3000，时间截止2月28日，详情请咨询北京长安 4S 店。 子女幼师小，社保不可少，城区全覆盖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 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 好音乐959， 需要你在我身旁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古老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 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这首歌是来自于陆先生的一首歌曲啊，叫《春风十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慢生活房产风向标，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海南，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直播节目，是不是很神奇？我看窗外看过去啊，那外面的夜色呢还是很亮的，但是呢霓虹已经开始点亮了。椰城这个城市在晚上呢很美，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海南，来实地的感受一下，来这里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的空气，在这里享受海岛慢生活。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18:37:47，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同时呢也要问候所有正在回家路上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一路平安。同时呢也要跟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说声抱歉啊，因为呢我们的节目呢今天才是第一期哈、那为大家带来这个楼盘也是我们2017年的第一次，但是呢现在我们的电话呢我们的导播已经接不过来了，我们只有两位导播，所以呢现在哈、如果是打电话没有打进来的朋友，我们也要说声抱歉。那在节目之后，我们的电台工作人员会及时的给您回电的，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一下，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的在微信上的一些问题啊。像骑兵呢发来微信呢说，临高的气候是什么样的，是哪个小区？那我们这个小区的名字呢叫做流金岁月，流呢是咱们北京琉璃厂啊琉璃河的流，金呢就是金色的金，岁月流金岁月，就这个盘。那临高的气候呢是什么样的？临高的气候呢是非有点点干哈、就是说相对于海口或者是相对于东部像文昌琼海这些地方来说呢，它的可能就比较稍微会干燥一些，没有那么的潮湿，可能跟三亚那个地方可能会有些些的相似。 是的，主持人。临高地方它如果相对于说海口文昌琼海这边它相对干燥点，但是说相对跟三亚跟 它又没那么热， 它就没那么热。 对，因为那边是已经是热带了，但咱们这边还是亚热带。 对，所以说相比的话它是 居间在山寨跟海口的中间， 对，相当于就是中溜吧，反正就是也没那么潮也没那么热， 年平均的气温大概在26度左右。 26度，这是年平均气温。其实啊，大家就印象当中可能觉得海南的温度好高好热，但其实您知道吗，就是在海南如果是温度已经超过33摄氏度的话，是会发布全岛高温预警的，那这就不得了了。但是在咱北京35度很平常。 哦， 是吧， 是这样。 对，所以呢其实没有那么热哈，而且呢冬天是相当舒服的，像临高这地方呢不怎么下，冬天不怎么下雨，阳光很好。 他们一般下雨的话，它是冷空气来的话袭击的话，一般的话袭击到5天左右。5天左右的话，它就会阳光明媚回来了。 对，是蓝天白云，而且临高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什么工业的， 没有什么工业。 农业。 临高是农业跟渔业的大县， 对，渔业很发达，这个地方 海鲜都非常丰富，港口很多。 金牌港的海鲜那在海南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它非常便宜。就您知道吗？就是你要是在东部生活的话呢，海鲜基本上你很少能吃上，因为人口太多了，根本供不过来。但是呢在金牌港呢这个地方啊，就是可能海南本地人会比较喜欢到这个地方来吃海鲜，因为真的很便宜，那个袋子啊一个个那么大个儿，在东部看不到。 是的，临高的常住人口还不到5万。 哦，常住人口还不到5万。那很安静的一个小县城。 很安静。 适合海岛慢生活。 它的港口非常多。 对，临高是有港口，新营港嘛。 新营港、美夏港，这个马鸟湾，这很多都是很多。 马鸟湾其实将来也是挺有发展潜力的一个地方，就是一跨海大桥，有可能就是从马鸟湾那边走。 对，马鸟湾也是有很多大船都在那边。 对，是。那大家呢，如果是对临高不太了解呢，其实还可以在百度上来搜索一下哈。临呢就是欢迎光临的临，高呢就是高兴的高，临高县，这是海南西部的一个县，也是离海口很近，就跟海口是接壤的。 离海口83公里，开车一个小时，就是今天我开车过来就一个小时。高速。 对，很而且呢将来可能海南还会在西部的沿着西海岸会建一条这个海岸的景观大道。 沿海景观大道。 对，沿海景观大道。 其实北京的朋友，你们可能环岛高速它是没有设那个停站点的，就是有车就直接开了，他们有那个停下来收费的，没有收费站 啊。对，海南是没有收费站的。对，因为它是这个就全岛没有收费站，它是把这咕噜费加在油费里边，油费略微比北京会高那么几毛吧，我觉得很多。 油费6.98。 现在是6.98。 哎，对。 那北京我可能都没有太深的印象是多少了，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哈。还有朋友问呢，是请问是精装修吗？ 是这样，是毛坯，不能精装，就是价钱买了精装钱的钱的。 对， 如果要精装的话，你是再加个1000块钱就可以，装修的很好的了。 对，就是相当于是每平米有1000块钱就可以装修的很好了。 对对对。 那好比说像咱们44平米的话，大概就是装修精装修下来就是4.4万。 4.4万。 那如果是像71.55的话呢，大概就是71000就可以装修精装修，是咱们就是开发商帮。就是协助装修吗？ 对对，我们公司有自己的装修队伍，到时候根据您的这个需求会提供相应的装修菜单给您的。 对。还有呢像骑兵啊，咱们的这位朋友呢，他的问题呢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刚才这个毛坯还是带装修呢已经回答了，如果是您添加1000块钱，每平米10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精装修了，装修的非常好，家具都有了。家具可能不还是要自己添。 家具没有，家具家电的话这个由你自己去采购了。 自己添，但是呢可以给您 精装修。如果您装到时候您根据你的需求可能装个700也行800也行，把你的需求说出来后，人家会，我们这边会有相应的菜单设计给你。如果说你想装好了1000、1500也都有可能装的更好一点，因为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 对，但是说1000的话就基本上就精装修了。 对，1000的装修就很好了。 对，还有呢他说如果是老人入住小区周边的配套是怎么样的？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啊，就是它离这个临高的行政中心才800米。 是的，老人住，因为我们这个都是就是养老地产为主嘛，因为它离公园就在旁边， 它就在公园里，其实。 体育公园就在对面，体育公园、行政中心、学校、医院都在我们的附近。 对， 很近。 对，沙滩怎么样？他说，那刚才我们说了，像临高脚这地方，它是浅滩，沙滩很棒。 沙滩沙非常很细很白， 对， 细很白， 对， 3.8公里就可以到达海边了， 就可以到海边了。这而且这个海边哈、啊，不是那种野海滩呢、啊，不是说像那种就是随便只要是个海滩，咱们就说这个海滩就是正儿八经的，就是咱们临高的这个海滨浴场啊，就是说比较好的这个海滩。 是的，它的沙非常好，非常细。 嗯，对，而且呢，咱们这个小区哈、啊、是紧邻文澜江，就是临高 挨着文澜江， 对，挨着文澜江，就在江畔。就其实您在小区的游泳池，大家可以看图片哈、啊，因为这我都是看了这朋友圈图片，我就说在这小区的游泳池游泳，其实这个游泳池就像是一个无边界的游泳池，因为那边就是文澜江。嗯， 是的，我们的泳池设计成无边际，很有视觉效果，非常好看。 对，还有呢，这位阿福豆豆说参加看房团大概几个人，那大家呢其实尽管过来就好了，多少个人都可以。 我希望在节目听希望节目组后不要一下子太多人都忙接待不过来的，都分批过来。 对，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大家现在报名哈，为什么我们要报名啊，就是说我们要统计一下人数，那看一下大概会有多少人过来，那我们 分批比较好一点。 对，我们会给大家相应的这个安排啊，因为咱们是开发商，就是咱们的流金岁月给大家管吃和管食宿的，所以的话呢我们也要统计一下看有多少人过来，那不要说出现了大家过来以后吃不好的，那这我们就心里过意不去了，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来报名一下。嗯，好，那现在呢我们的电话呢已经给大家开通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慢生活房产风向标的联系方式来进行报名和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只有两位导播在辛苦的接听电话啊，二位辛苦了，同时呢也要请大家理解一下，就是所有呢电话打不进来的朋友呢，我们在稍后时间我们电台工作人员呢会及时的跟大家回复的，不要紧张哈，也不要着急，稍后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会为热情为您服务。我们的微信手机同号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这是我们房产风向标的联系电话。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朋友圈里边，我们也给大家贴了这个小区啊，就是我们的前方的工作人员呢，先行到小区呢，给大家拍下了这个户型图，还有小区的一些实景的照片，大家都可以来参考一下。我们在周末呢有个看房团，大家可以打电话或是加微信来报名。那如果是报名的话，我们的听友呢，我们开发商呢负责大家的食宿还有交通。那同时呢，如果是您在海南真正的安家了，那我们慢生活895和行业959给大家送家电。好，那下面的时间呢又是广告时间了，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Hey Siri， 雾霾限号今天限单还是限双 ？Hey Siri， 明天又暴雪，我要换防滑胎吗 ？Hey Siri， 发动机有异响，我该怎么办？ 这些都已超出我目前能力范围，你还是去找上道吧。上去的上，道路的道，上道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吉利新帝豪七年销量超越100万，实力铸精品。荣耀推出吉利新帝豪百万款，与您一起向上再出发。现车已到店，地址北京京城苑吉利 4S 店，选购热线010-6124-078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线，梦中的家园，慢生活八九五，房产风向标。 当有天老去，你是否想起，在宁静的夏日夜晚，那一缕芬芳，童年的阳光，轻柔的细雨，还有微不足道的我，在你生命闪现。这匆忙的一生，化成几个瞬间，总在某个夜晚悄悄来到我身边。在浩瀚的人海，你曾飘向何处，就像两朵浪花，我们相遇后分开。当有天老去，我会想起你，在明媚的午夜下午，你如花开放，这已经足够，细雨般温柔，那个背影不都是啊，渐行渐远。这匆忙的一生，化成几个瞬间，总在某个夜晚悄悄来到我身边。在浩瀚的人海，你曾飘向何处，就像两朵浪花，我们相遇后分开。这短暂的一生，留下几个瞬间，就在这个夜晚悄悄来到我身边。在熟悉的路上，依然涌动着人海，没有两朵浪花相遇后不分开。当有天老去，我会想起你，在宁静的夏日夜晚，那一缕芬芳。 李健，当有天老去，这首歌曲呢很应景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呢是来自于海南临高流金岁月的叶经理来到节目当中。那微信上呢很多朋友呢都会说啊，就是希望呢是能够给父母给家里边老人来添置这个房子，那就是有一天老去的时候，大家也希望就是不要再忍受雾霾了，到一个阳光灿烂温暖的地方好好的养老养生，给心灵放一个假，回去以后呢才会更加的有干劲，在北京迎接新的挑战，还有新的工作，还有新的生活哈。那这位知足常乐呢发来消息说，请问房子是海南的哪个行政区？那这个行政区呢是海南省临高县，临呢是光临的临，欢迎光临的临，高呢就是高兴的高，临高县。大家呢可以在百度上，或者是在百度地图啊，或者是百度上来搜索一下哈这个地方。还有朋友呢说怎么报名啊？那很简单，就是大家只要是加我们的微信或是打电话，那就算是报名了。您就在微信上冒个泡，说一句你好，这也是我们的听友哈，来告诉我们大概会有几个人去，大概呢会在什么样的时间比较方便，告诉我们，我们会来给您安排的。 徐静发来消息说，周末什么时间看房？我们初步定的时间呢，希望是在周五的晚上或者是下午的时候能够出发。那大家呢，可以在海南这边晚上到了以后呢，我们直接把大家呢从美兰机场接到咱们的流金岁月，安排大家住下。那在周六呢，大家会有一整天的时间能够看咱们的楼盘，感受一下，到海边去看一下，到临高县城呢实地的来转一下看一下。之后呢，周日的时候呢，如果是你有兴趣啊，你可以到湿地公园或者是到火山口，我们会带大家呢沿途呢到这些地方去大概转一下。之后呢，周日呢您就可以回到北京去继续工作了这就是我们基本的安排。那如果大家呢希望来到海南来实地的来走走看看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来进行咨询报名都是可以的。电话号码请大家记好了，是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三种户型哈，回答大家的问题一直都还没有时间说第四种户型。那第四种户型呢，就是很热销的一种。来，我们有请叶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四种户型主要是五十六平户型。 嗯， 五十六平户型的话，它比较是奢侈。为什么说奢侈呢？首先的话，它跟其他户型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它的主卧面带一个大的书房，书房就在主卧一边。 啊，还带一个书房。 啊，书房在主卧一边。 嗯，对，等于是有一个主卧里边，相当于是有一块区域可以当一个书房。 哦，原本是相当于是内置的大阳台， 嗯， 做成一个书房。 啊、嗯，内置的一个大阳台改造成了一个书房。 对，然后客厅还有个阳台。 客厅也还有一个阳台。 客厅本身有个阳台。 嗯，这阳台大概有多大平米？ 这个客厅阳台相对小一点，这个客厅阳台的话，估计应该是有三个平米这样。 有三个平米左右， 嗯， 但是就是像晒晒太阳啊，坐一坐的话也是够用了，反正。 对，嗯，然后客厅里面它还带窗。 客厅里面还有窗， 还有窗。本身一般情况下，嗯，客厅有阳台的话就不带窗了。 对，但是因为怎么说呢，就它通透的嘛，南北通透的。就这个地方呢是进门，那另外一边的话呢就是阳台啊，那我们就形成这么一个格局，就是从门就是到阳台，这个是穿堂的。 因为我们这个五十六的话，它那个厨房呢，它的厨房可做开放性厨房，也可做独立性厨房，看你，嗯，看你怎么做都可以做。因为厨房里面它的窗也比较大，看你隔也行，不隔也行。这个很随意的。 对，如果是说您 灵活， 对，如果是您做饭可能比较少的话，您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开放式厨房， 对对对， 空间就会更大一些。 这个很灵活的，因为它做成独立性厨房，它也不影响，它也不影响格局。 对，那这个相关的户型图哈，大家可以加微信来看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刚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五十六平米，这个可能我觉得还正好吧，中不溜，反正也不算太小，也不算太大。 对， 嗯， 主要是比较奢侈。 很实用。 为什么说奢侈？正常来说，五十六平的话可以做成变成的话变两房，但是我们变一房来说，相对来说是相奢侈一点。 就是五十六平米，其实它只有一房，就是跟五十二平米那个差不多。 哎，对 对, 对，但是多了四个平方，四个平方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主卧里边还带了一个书房。 对对，主要带一个书房。 嗯，对。 没错。 那如果是大家可能人口比较稍微多一点的话，你可以选择71.55，这是两房的。 对， 嗯， 71.55的也卖得很好，所有户型都卖得好。 对，那如果是您的人口不是那么多，或者是您不介意这个第二个次卧的话小一点的话，你也可以选择52平米那个，因为它阳台大概可以改造成个卧室。 是的。 嗯，对，大概有8平米左右。 对，如果大家觉得这些户型都相对小的话，我们这边还有个就是沙洲间，就是跃层户型。 跃层、哦，复式。 复式就是说挑高非常高，5.45米。 5.45米的挑高，那就基本就买一层送一层。那5.45米，你隔下来以后一层大概也能有个 2.7米， 2.7米左右，那就挺标准的了，还可以。 对，嗯，所以很多人买，但是这个户型的价格就相对贵一点了。 得多少钱？ 这个的话基本上是想买一层送层，一层算吧，一层算3000多，那两层就算7000多了。 对，嗯，那就 7000多了。 7000多还行啊，毕竟它是买一层送一层。 对 对, 对。 那它有什么样的就是平米数呢？户型 79到83。 79到83，那就80平米左右，那就隔下来的话，大概就使用面积能有100多了。 有上下两层有。 对，上下两层有100多，那单一平米的话是7000多，那你就拆开嘛，半匹了以后，那大概也就是 50多万都可以买了。 对，50多万你就可以买到这样实际使用面积有100多的跃层。 是的。 对，而且 浅跃层的话，如果是你家里边人口不太多的话，客厅你要弄挑高的话，其实挺漂亮、挺大气、挺上档次的。 对，北京人都喜欢买我们这个跃层户型。 嗯，对。好，那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哈，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周末的看房团的活动啊，就是大家呢可以在周末的时间实地呢来到海南来看看，飞机很方便，其实也就3个多小时就到了啊。那咱们交通也很方便，您到了美兰机场之后呢，您就可以下到地下负一层，负一层的话呢是咱们美兰的高铁站，您在那个地方呢搭乘高铁，然后呢走咱们海南环岛高铁的外环，就是往西部方向，大概是经过40分钟就可以来到临高了。来到临高呢，咱们的开发商呢会接上您，会到机场呢接上您，然后呢之后呢咱们可以入住咱们的流金岁月，之后您可以在这个地方好好的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个惬意的周末。不要忘记来拨打咨询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进行报名，我们需要来统计一下人数，来给大家提供周到的服务。那电话号码是184-1717-9191 184-1717-9191184-1717-9191，记得我们是管食宿，并且也要管交通。同时呢，如果是您在海南安家了，我们慢生活895和好音乐959给您送家电。好，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海南再见了。我们明天的节目呢，继续还会有更优秀的楼盘要等着向您来推荐。明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再会了，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月19号，涿州市举办2016年度德信模范颁奖晚会。此次颁奖晚会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主办，市广播电视台承办，舞蹈《春之韵》拉开了晚会的序幕。近日，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宇等市领导在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分组走访慰问了本市部分老党员和困难群众，为他们送去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去了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不同的生命追逐同一份希望。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031238006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我是陈斌， 我是季海星， 我是张艺亚， 我是张磊。 在此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 等着你。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的《第七感》，这首歌当中呢没有太标志性的海豚音，也没有那种越唱越强的声线，反而像玩了一个游戏，变得很时尚、很灵动、很飘逸一样。之前呢，张靓颖给人的印象就是唱歌唱得很好，那么在这首歌当中的她呢，给人的直观印象就是她越来越有味道了。 OK， 这样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用这样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我们明天见，拜拜。 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

身，受了伤要怎么做才能变成没有感觉的植物人。楼顶上的钟落满灰的铁门，我闭上双眼祈祷仁慈的神保佑我夺眶而出的眼泪能遇到一个值得的人。隐隐的伤还在疼，没有人像我伤得那么深，曾经带给过我许多快乐的人说的话比冬天还要冷，捡起水花的车轮它不能带走长一双眼的泪痕。为什么明知道你是个放心的人还要在回忆中打滚。双眼祈祷仁慈的神保佑我夺眶而出的眼泪能遇到一个值得的人。隐隐的伤还在疼，没有人像我伤得那么深，曾经带给过我许多 家楼下我就这样被夜吞没，对你落下的狠话这一刻变成灯火，明明沉默怎么看似在笑我假装没牵挂，躺着看寂寞用巨大的房子装下我，墙上的时钟分秒不差听不懂我的难过，等不到你的回答一个人站在角落忘了抬头蓝天广阔。我难过每一次爱过最后都错过，还挣扎 虽然你的冷漠已给了我惩罚，我难过，如果祝福对你是个解脱，请放开那绳索，让拔河的我能在最远处翱翔。是醒来还是一直都没睡过，这好的想念在床角应该比我暖和，竖起耳朵还且听到回忆在拨弄我头发，我用脚步能算出这房间的长和短，怎么走出没有你的明天，却一点也没办法。你说不是因为他把自己塞进角落，爱情不要那么复杂。我难过，这一次爱过最后也错过，还挣扎，虽然你的冷漠已给了我惩罚，我难过，如果祝福对你是个解脱，请放开那绳索，让拔河的我能在最远处